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苏文茂是当今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大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不凡的艺术天赋，整理加工改编了一批传统相声，创作了一批新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要来分享几个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小故事。苏文茂是满族人，出生在北京，原本呢家境不错，祖上也都是识文断字，可以说是民国之后啊才开始败落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苏文茂仅仅上了两年的私塾，按照一般教程呢，两年私塾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可是悟性极强的苏文茂竟然从三字经、百家姓一直就读到了论语，让人不得不感叹他的天赋。说完了这个小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外语》。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您？ 我会30多国语言。 那就很了不起了。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谈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确实。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说的最好 啊，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哪国话？ 中国话。哎， 废话， 最好。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不，那个英国话。 您的英语讲得好。 我是英语专家呀。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哎呀，我太欢迎了。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真办 啊！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您到我家， 哎，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哎，对 啊， 不，您说怎么回事？ 就是您上我家去啊，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 哦，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对对对，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啊，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哎呦，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今天 啊， 在这儿学， 那怕什么呀？ 当着这么多人。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哎， 啊， 你过去学过吗？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一窍不通啊。 那就好办了。 不，怎么回事？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怎么呢？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条 啊，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啊， 你倒是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对，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了就费劲了。 哎，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嗯嗯，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那好， 嗯，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哎，您是学字母啊？ 啊，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哦，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那行 啊，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啊，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那不要胡问啊啊。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啊！行行行，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啊，不，这怎么回事？ 这个帽子太深 啊！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您呢，别太教条了。 嗯嗯，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是吗？ 我这反应比较快。 帽子。 嗯， 英国人戴帽子吗？ 你这不都废话吗？美国人不许戴帽子。 帽子 啊，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嗯，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你也别管，别管什么帽子。 哦，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帽子， 哎，学这俩字儿。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哎，好好好。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是吗？ 啊，帽子啊。 哎， 帽子叫 Nardin。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 哎， 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这话您这还是标准的 啊，这是牛津音啊。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 嗯嗯， 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可以。 好，来一遍。帽子叫南丁，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不不不行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不啊，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我这个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哦，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哎呦，那我这发音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 嗯， 我就改了 啊， 跟您学法国话。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我这是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啊。 帽子叫 Nardin， 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老师， 嗯， 您再看我来一遍， 哎， 准保及格。 来来来， 我得站这个位置。 嗯，嗯， 帽子叫 Nardin。怎么样，老师 啊？这边出乎预料，啊， 出乎预料啊！ 好，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是啊，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 啊， 非得这样 啊？哪儿您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行， 嗯， 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嗯，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帽子。 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眼镜 啊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睛。 那么穿那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以后有机会再学。 有机会找你。 好好，再见。 哎呀，不要走，老师，不，请回，请回，请回。 啊， 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不要了，不要了。 哦，也不打算要。 我得走了。 您呢？ 我有事儿。 我，哦，还有事儿呢。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 啊，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啊，对对，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哎，那好，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可以可以。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帽子叫拿顶，掌握这音就行了。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这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那稍微说清楚点， 越清楚越好。 帽子叫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你看，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是。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叫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对。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 挨着脚， 这个脚呢脚在怀子骨的底下。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哎，就这。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外语》。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过，苏文茂是相声泰斗常宝坤的徒弟。可您知道吗？当年常宝坤老先生收苏文茂为徒，是被他的一句话所打动了。这还是1943年，苏文茂只有13岁。热爱相声的他非常喜欢听常宝坤老师的相声，为了能够进入这一行，他是费尽心思，到处打听常宝坤老师的住址。但是常老师是名人，家庭住址那根本打听不到。但苏文茂没有放弃。一天，他听说电台每天中午有一个常老师的节目，于是苏文茂开始每天到电台门口去等常宝坤老师。有一天，常宝坤老师来得早了一点，苏文茂鼓足勇气上前问常老师：“您收徒弟吗？我想跟您学相声。”常宝坤老师问：“你是干什么的？”苏文茂说：“我是学药铺的。”常老师又说：“你还是学买卖好，将来有前途。”尽管第一次被常宝坤老师拒绝了，可苏文茂并没有灰心，还是天天到电台门口去。苏文茂究竟是用怎么样的一句话感动了常宝坤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大嘴儿》。 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也得有他一定的条件。 这个相声演员得够什么条件？ 首先，他的口齿得伶俐。 哎，这是主要的。 他的这个眼神得足。 哦。 脸上的肌肉得灵活。 什么叫肌肉灵活？ 您看这脸上了没有？ 嗯、 用哪儿得有哪儿。 啊。 用哪儿有哪儿。这个相声演员不在长得好坏， 丑俊倒没关系。 过去我们老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就说一个相声演员呢，不长一帅就长一怪。 这话怎么讲啊？ 这个帅嘛，那就是年轻力壮，动作潇洒，站在台上嘛，给人一种那个美的感觉。 什么怪呢？ 怪就是长得啊其貌不扬， 嗯， 也就是滑稽的意思。 是 啊，反正也能使观众发笑。 哦， 这是一帅一怪。 哦，得站一样。 那当然了。 那么一看，我是帅是怪、啊？ 我们朱向臣同志在相声里边来说呀、啊，他的确占一个帅字。 哎，我帅。 您看这老兄长多帅。 是 啊。 哎，看得出来吗？ 当然是了。 哎， 现在您看50来岁了， 嗯， 还这么漂亮。 哎， 啊，您看始终没走损子。你看， 嗨、哎，拿我当八仙桌子了，没什么走损子。 不是，就说您这个五官呢，还是那么单摆副歌的， 那多新鲜呢。五官长得一块成包子了，那谁的五官也单摆不个？ 您这个五官吧，基本来说是不坏的。 哦， 可是我对您呢，稍微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应该提不应该提。 这叫什么话？您怎么还

成为了常宝坤的徒弟。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来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答非所问》。 老子聪明吗？ 您这话都多余问。 是啊， 还跟您那么说，今天所来的这些相声演员就属我脑子聪明。 是啊， 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大话 啊。 其实您注意看也能看得出来。 看哪点呢？ 因为我这个脑袋呀比他们都大一号。可您不信，这明显的对照，这是大脑袋聪明。 是啊，这有科学根据， 说明大脑发达嘛。 哦，那咱们打开看看行 吗？不不不，许看不许摸。 是啊，这么办，我考考你 啊。用什么方法呀？ 我问你五句话 啊， 这五句话你要能答上来就算你聪明。 你问我多少句？ 五句。 五十句、五百句也没问题。 是吗？ 多新鲜呐。 那我可要问了。 哎， 你贵姓啊？ 我姓马。 行 啊， 您看了没有，这个人是够聪明，今年四十多岁了，他会知道他姓马。 不，您这话辈儿不对啊！什么叫我四十多？我知道我姓马呀、啊。你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你姓什么呀、啊？ 就回答这个 啊， 这个几岁小孩全能回答，这叫所问所答， 啊、有问有答呀、啊。 咱们要说的叫所答非所问。 什么叫所答非所问呢？ 就是我问你什么话，你回答我的时候 啊， 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 不，您这么说我还不明白，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啊？可以啊。 啊， 比如说我问你吃饭了没有， 那我应该回答呢？ 你说我刚洗完脚。 问我吃饭了，我刚洗完脚，这全挨不上啊。 挨不上就算对了。 哦，挨不上倒算对。 所答非所问， 就是问东答西。 哎， 天上一脚地一脚， 对， 谁也不挨谁， 就这意思 啊。这叫胡说八道，这叫。 不，这可不好说呀。 这话问我多少句呀？ 就问你五句。 现在就开始吗？ 一挨上就算错。 可以。 你贵姓啊？ 我坐汽车来的。 叫什么名字？ 我肚子不疼。 家在哪儿住啊？ 刚洗完澡。 哎， 嗯， 几句了？ 三句了。 您看怎么样？挨上了吗？啊？你看， 我您等着，我 就得挨上。 不， 这绝了！我 不不不 啊， 问呢？ 我就甭问了 啊， 已经挨上了。 我什么事儿就挨上了？ 哎，我问你几句了？ 我告诉你三句了。 哎，这不是挨上了？ 哦，这三句也算一句啊？不，那我没弄成，你再来就行了。你冷冰问我几句干什么？这诓人，这就 重来啊！ 啊， 你贵姓啊？ 我坐汽车来的。 叫什么名字？ 我肚子不疼。 家在哪儿住？ 刚洗完澡。 几句了？ 三，我这个我那三毛五洗的澡。 三毛五洗的澡。哎呀，又错了。 没错， 哎，错了。 这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答非所问》。苏文茂对艺术执着追求，刻苦学艺，视相声艺术为生命，博采众长，集各位大师的优点于一身。他以文哏见长，含蓄俊勇，文采飞扬，书卷气浓郁。他是我国相声界文哏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被人誉为文哏大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文哏大师苏文茂的故事。 不是心扉，深情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诗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心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说起这山东快书，那经典名段自然是和武松有关。因为这山东快书最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别称叫做说武老二的。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经典名段就是选取的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中的第一部分，东岳庙武松赶会。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武松传是山东快书最早的曲目，主要塑造了武松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英雄形象。根据高原君演唱本，全书由东岳庙、景阳岗、阳谷县、十字坡、石家庄、闹当铺、孟州堂、安平寨、闹南间、快活林、吊虎记、飞云浦、鸳鸯楼、张家店、蜈蚣岭、白虎庄、二龙山等若干中篇连缀而成，故事情节紧张，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通俗明快，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好，我们闲话少说，一起来听高原君演唱的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的开篇章节，东岳庙武松赶会。 冯建皇帝左变亮，铺天下刀兵滚滚命遭殃，那一些贪官污吏行霸道，恶霸土豪甚张狂，压得人民喘不出气儿，老百姓好意思千斤的石头压在身上，官逼民反真不假，那一些英雄好汉各占一方，南有方腊起了义，北有天虎还自卫王在怀清府，起义大刀小王庆晁盖魏王梁山上，梁山寨一百单八将，一个更比一个强，头一位托塔天王叫晁盖，还有位代王叫宋江，双边将呼延灼大刀关胜功夫强，没染功的叫朱仝，还有个周通小霸王，浪了白条叫张顺，李逵的功夫更硬棒，梁山寨还有几位女将，一个更比一个强，莫大虫顾大嫂，一丈青的胡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吧，木叶茶的宋二娘，我有心一位一位也着报吧，说多了恐怕大家烦得慌，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这一年好汉武松回了家，见了他哥武大郎，哥啊，有老弟是从老弟， 我有老弟从兄长啊，对，二老爹娘是都不在，有事先给你商量哦。什么事兄弟？我听说咱东乡起了个骡马会，兄弟我会上想逛逛啊。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会，一伸手抓着手脖开了枪，小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你嫂蒸干粮，你若闲下没有事儿，到咱后院沿道抢，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怕你闹饥荒，这几年你都没在家，咱们这里可给往年大改场，这个东岳庙每年就是东岳庙，现在说成了阎王堂，每年是张家王家当鬼手，今年是李家五虎霸的行。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他五个儿子真硬棒，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命李刚，老三的外号叫皮赵里，老四的外号叫不漏汤，那小五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他的个外号瞎炮仗，你别瞧他这个模样丑，他听说打架没尿枪，他家里好地道有两千顷，养着两碗老道帮，他家里盖着金銮殿，还盖着东西两朝房，三六九长灯殿，坐在这上边装皇上，要人家的地那么也着他这个地，他篱笆篱笆就种上，他自种自吃还不算，到秋后还得叫地户去万两，他看见谁家的骡马要是好，背上鞍子就骑上，他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拉到家里就拜堂，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如东方，人家娘上他家里找闺女，他拉住就叫丈母娘，人家愿意算亲戚了，要不愿意就咣咣的两巴掌，人家城里告他去，他差人撵到半路上，差人撵到中途路，脾气一到大开膛，小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你看看人家死的可冤枉，东岳庙他们五个都罢了，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有七里路的铁火市，有八里路的木料行，这个九里路连道在东北角西北角花红袋子好几里长，茶把扫帚好几里，有七八里地的骡马行，当中间打了个刀山架，我听说爬刀山的竟是些个大姑娘，有竹马汉船来往跑，四台大戏唱二黄，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东南角门了门了万老虎，西北角下猴齐羊，这些热闹哈不算，你听听买卖有多强，大买卖有珠宝店、人参店、对金店的带银行，有绒线店、光货店、金货店、绸缎店的真漂亮，有西店、铜店、铁货店，那些买卖带发行，有检钞馆、二婚馆、五婚馆、增盛馆的真漂亮。当冲这打了个收水棚，我听说这个大小买卖都得给他包行，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没包税，他揍了一顿剁了筐，有一个拾大粪的没包税，他揍了一顿扒衣裳，有一个买豆腐脑的没包水的包包包缺了边的砸了缸，他们五个不行政为这个会场下逛的，他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拉到家里就拜堂，兄弟你要是看见了你定然来当这一桩，他们五个不服气儿，就怕你会上闹饥荒，依我说算了吧，你趁着别找不力量，我打浪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这武松生来爱打抱不平，他听见尖刀血印财不人刀，气得慌，气得武松蹦一蹦，哥你这个说话不在行，我今天偏上东岳庙，我到那里去望望，我看看怎么样的叫李贵，怎么样的叫李刚，什么样的皮赵里，怎么样的波漏堂，我照着那个下校屋，我点点他的下炮仗，他要是正大光明我帮助他，兄弟我给他帮帮忙，他要是奸盗邪淫不行正，兄弟我给他改改行，武大郎一把没抓住， 这好看武松出了状了、 大摇大摆往前走。 哟嚯， 这是赶会的，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乱嚷嚷。大路上那些赶会的，给潮水相似。 上面人净说上面话，哪一行净说哪一行啊？小李大哥开言道：“二叔、三大爷、四哥，赶会吗？那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茶包扫帚、羊肠鲜呗。”那个老头说：“我会上买一个大太筐。”“买太筐干嘛，大爷？”“嗨，雇两个小嘴活的不正干，什么事情不在行。我要叫他做点嘛，他早晨给我胡囔囔。我买太筐、太石头，压这个家伙一身伤。”武松闻听一瞪眼，他这个说话才不强。他不会干活，你教教他呀；他不好好干活，你说说他呀；说他他不听，你不用他呀。你不该压他一身伤啊！啊，你压他一身伤，你痛快了，人家一辈子事儿吧。不为他今天去赶会，我这就揍你两巴掌。武松又找前边看，前边又老个两个老头开了枪，哎，咱们逛逛啊。哎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会，哎，这个会咋这么大呀？ 那是啊，有钱买的鬼推磨，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每年是张家、王家当会首，今年是李家、五虎霸的行。 那怎么来这么些人，这么热闹啊？ 好吗？他临期会先贴报，光报单写了3600张啊，好拆了个飞毛腿的李小二，和这个小孩他是飞毛腿，背着报单贴四方。 那报单上写的么？写的么？ 写的毛年毛月，啊，是什么时候起会？会上有什么热闹？啊，他把那个报单上都写明白了，他叫飞毛腿的李小二去贴去了。 都贴在什么地方？ 好嘛，头一张，广府先贴冀州去，冀州贴在营北巷，镇定府、镇定县、武义衡水贴枣乡，东南一贴临清州、秋河刘林、李冠庄。好，这一张贴的远的把扬州一拐贴镇江。为什么贴的这么快？这孩子跑地拍晃晃，广东广西也有报，苏杭二州18张，湖南贴到长沙府，越州贴在了南门上，甘兰州、甘肃州怎么汉口一拐送武昌，松江淮江也有报，这郑州一拐贴汴梁，陕西一贴太原府，后马江州贴洛阳，西汶口、张家口热河一贴13张，西门屯也有报，北京贴在前门上，天津一贴三不管怎么烟台贴到海关上，羊角沟子贴龙口，这一张贴到棒棒上了。郭阳孟城也有报，英博寿州贴了8张，南阳府也有报，这个孟州一贴营北墙，陈州一贴太和岭，陈州祁县贴太岗，随州宁宁也有报，鲁邑翟城也贴上，另辟四州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清江，南宁一贴夫子庙，出州一拐宋明王，上双沟下双沟，夹沟一拐太儿庄，南徐州北徐州刘圈一拐宋汉庄，红山兰陵也有报，海州灌云贴树样，嗷的一声骗了海，鸡雷凤点海龙江，下了关外了。咱听说山东的他先贴济南府趵突泉的前门外，这个洛口街贴到泉水庙门上，过了黄河下东北75里宋吉阳，上河丽阴也有报，平原于城也贴上，南皮送到老陵去，武定州贴到南门上，青城环台也有报，滨州蒲台18张，三华丽阴也有报，金门一拐贴莱阳，青岛贴到东海岸，路过高密贴1张，魏县贴到东沙河，周村贴在北河上，直川一贴博山去，泰安送在西门上，新台莱芜大汶口，泗水一拐下宁阳，益州府贴的是蓝潭飞一举蒙一照，整整七县，这七县贴了15张，济宁州的南门外，往东拐贴到土山上，周腾一县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枣庄，金家峪台也有报，丰碑砀山18张，这步州一贴范官曹，阳谷一拐贴寿张，东平州费城县东阿贴到大桥上，长泾贴到七河区，赤峰二平贴高唐，宁津五桥也有报，代州贴在南门上，桑园街也有报，趵突一拐贴廊坊，河间府又贴保定府，东厂府贴到鼓楼上。你说这个小子有多愣，他两条大腿真不让，他清早起来去贴报，他回来还没落太阳呢。武松闻听心暗想，怪不得今天的大会实在强啊，这个会我要看一看，我会会李家武之郎。张武松听罢往前走，哟哈，赶会的有一帮学生乱嚷嚷，当老师的在头里走， 那学生跟着一大帮，张同床啊，李同床，哎，王迪儿得找同床哥啊，干会吗？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我买笔，那个说我买烟，这个说我买黑莓做文章，三篇文章得了中，官帽子得到我头上，我在朝里做了官，同床恁都沾我的光。嗯，大学长闻听一瞪眼，你小子说话这么狂，官帽子好比下大雨，我看落不了你头上，要该回你好好的，我挠了揍你两巴掌。你个样吧，你那样吧。嗯，打后边过来个小雪萌，一蹦多高拽一上，学生你来了，我来了，我拿了两吊钱，我票子拿了好几张，你买吗？我买些磨刀磨枪和浪鼓，花红袋子铜逛逛，买个胡子带班上，哎，淘气吧。不好念书买胡子干嘛？等着老师傅在家，我递上帘子唱二黄。嗯，二黄，二黄戏你会唱什么？唱戏的时候你会哪一桩？你会什么卷？我会拿赵钱孙李，李春晓周武征王王彦章，冯镇崇文韦学士江山韩杨杨六郎，哪个学生也不用脸皮都揍了一巴掌，白家姓本是圣人鱼呢，搁到你那个嘴里当二黄了。武松看罢哈哈笑，小学生闹得真排场。武松又找前边看，一帮妇道乱嚷嚷，头里四个老太太，还有几个大姑娘，还有几个小媳妇，七大户的乱嚷嚷，张大嫂李大嫂，你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俺会上买一个花包头，那个说俺问问官份想不想，这个说俺借上几尺老蓝布做一个褂子好清凉啊。打那边过来个老大娘，笑嘻嘻的开了腔，呀妮儿，别的东西俺不买呀、啊、俺买个棒槌吹衣裳。简短解说来到了，这武松到了会场上，哟，一眼看不到边竟是人呐、啊、好热闹啊。嗯，武松照着仔细的看，那些做小买卖乱嚷嚷，这个说刚才干的牡丹饼，拿个这来吧，刚烧好的胡辣汤，说羊肉包撒煎个五个钱一碗豆腐浆，嚯、哦、好热闹。嗯，武松照着那边看，那边就是个玩笑场，那边梆了梆了唱大鼓，那边唱的弦子腔，有三个老头说评书，有一个卖膏药的酒吧摊摆上，卖膏药的说我在镇江发的财呀、啊、膏药带了几千张，跌打损伤攒酒纸转着五老病气伤，拿到家里不管事回到贴到我脸上。嗯，好汉武松往前走，那边看这个大圈的不不愣愣拧花枪。武松想会上真热闹，哎，前面看到我的戏场上，这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当中间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武松站着仔细的看着，好，就那边啊啊蹦啊啊蹦蹦蹦扭腿跑，我都挖好羊，好，前边看五百端刀手，有来五百金刀枪，还有五百大刀盾，还有五百杆子枪，照着后边留神看，好家伙，有六百光脊梁，接着吧，头发缠得好似仙才吧，小褂缠到裤腰上，这六百人过去了，跑开了五匹马龙江，头匹马是李贵，二匹马是李刚，三匹马是皮照的，四匹马上不露汤，金灭料一只眼的下小屋，穿的带的真不让，带都这两毛歪着带，大圈竟是断朝香，五个人催马往前走，来到彩棚门口上，噗噗噗噗噗都下了马，有人接过来拴到外边包住上，五个人往里走，两边的那些老会手站在两边开着枪，好，我再问来了，我再来了啊、哦！金枪李鬼说：“你们都来得很早啊！”五个人落了座，收紧把子就打扮上。李鬼说：“啊，徒弟们，都到外边去溜光，要叫他们公卖公卖， 快报税，查着税，要不报税就拉到这里开着他。下小屋，把你的茶碗喝一口，笑嘻嘻的开了枪，哥，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啊，我到外边去溜逛，散散心。哦，五弟，快去快回来，是了。下小屋往外走，有几个徒弟拽衣裳，我老师，还跟着你几个人干，好不好？这些人呢，都愿意跟着下小屋，他花钱不在乎啊。这些人呢，一拽衣服，每天呢，他是这个脾气，好吧，跟着几个吧，热闹热闹玩玩。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心呢，他变了啊。哎，跟一个人玩玩吧，跟这人干什么？哩哩啰嗦不力量，他先不力量，武松揍他自己好力量啊。嗯，下下屋往外走，前景到了会场上，嚯，就看这戏台前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这些人台上只看戏呀、啊。下下屋一卖梗，前景到了娘们行。嗯，武松一看，好，那下下屋啊过去了，一卖梗，武松想我也跟着吧，武松也过来，那个看梗的就过来，哎，你大哥，你在哪穿呢？武松说他怎么上那里去了啊？那他啊，这看梗的呀，也就也不敢看了，溜溜就走了。下小屋呢，他看开了，照着这边看。下小屋半拉鼻子一只眼，他这一只眼还真管事儿了。嗯，他照着四外直打量，他看看这个小媳妇，他看看那个大姑娘，呀，这个真比那个好，那个倒比这个强。他瞧这个看那个，打量那边板凳上，照着那边留神看，坐这个姑娘真漂亮。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17还硬棒，一头的青丝如墨染，小模样咋长那么强，上宽下窄，满长脸，尖尖的下颌，高鼻梁，大大的眼睛，小嘴嘴，傻白的笑脸，红腮帮。下小屋越看越爱看，一趁手抓着手脖开了枪，哎，妮儿来赶会了吗？赶会不怕晒得慌，你渴不？你饿不？端半包来你尝尝，你要不渴你不饿走吧，妮儿跟我家里去拜堂，你也好我也好，咱算织女会牛郎。你见过有半拉鼻子一只眼的牛郎吗？这是妮儿跟着我，清享福，吃不了菜咽不了糠，关心你受不了罪，保险你家遭不了殃，我的人马要齐备，我一路人马发汴梁，我开刀杀了宋天子，面南北北做皇上，面南北北等着急，我封你宫里做娘娘。怎么妮儿，这姑娘吓得直是哭，打这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这就是高原君演唱的武松传开篇东岳庙武松赶会。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无法在节目中把这个段子听完了。那在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在经典名段单元中和您欣赏这个脍炙人口的段子。其实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武松传的内容，除了来自小说《水浒》之外，有一部分故事情节还取材于宋末元初以来的民间传说。长期以来呢，没有文字记载，靠着的就是艺人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此书在传唱过程中，艺人们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对唱词不断进行增补和删减，使唱本日趋完善，风格各异。而高原君演唱的这个版本是曲艺界公认的经典。最后来听刘欢演唱的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好汉歌》。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生存之道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身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哎哎二呀， 哎呀呀一二呀，哎哎哎哎一二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大